那咱们就回到母亲的福马了。就是刚刚下课的时候，这个小黄助教，就下课的时候，小黄助教就说：“哎呀，这不是不能说你讲的东西，同学不爱听啊。但是就说是不是人家真的要听的是中医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算了，不紧张。自己说不紧张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啊，我是紧张大师呢。就是我会觉得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岔题的小岔题讲了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收尾五行的符码的时候其实很好收，因为那个基础知识的那个线已经布下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的两条蛇啊，这个女娲娘娘是金木水火土这个符码，那伏羲是这个太极生阴阳，对不对？阴阳再生四象，四象再生八卦的这个符码。那这两个符码呢，在人的身体啊，在中医的身体观里面呢，就开始做一个结合。而这个结合，它的结论是必须把四这个数字隐藏在五之中。那这个东西我不往玄的地方讲的话，就是因为秉忠他告诉我说，在座的同学有蛮多人是听过我在徐哥哥那边讲的那个五脏的那个阴阳虚实相传那件事情，同学有没有人有一点印象？ 说的是中欧，不是徐哥哥。 对不起，这那个人是偏少了。就是说五这个符码的话啊，如果你把五行做一个那个深刻的排列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我五行里头啊，如果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脏跟别的一个脏都有一个连线，对不对？五的那个漂亮之处是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说如果我在徐哥哥那边讲的那个议题啊，就是阴阳虚实的这四个元素的排列组合，就会变成比如说木，我们说肝，对不对？我在徐哥那边举的例子说，像肝阴实的时候它会往这个方向是生成肾阴实，肝阳实的时候它会往这个方向生成心阳实。你看肝硬化的人，肝癌的人肝阴实了，就阳是能量嘛，阴是物质，它物质的地方不是太实了嘛，是不是？它就死于腹水啊，那肾阴实。那这个肝如果肝火太旺了，这人就会心烦呢，它生心阳实。然后呢，如果肝阳虚的话，它去克土，就像你的神经系统的能量绞住了，你的消化一定会坏一点。那肝阴虚的时候呢，它去克肺阴虚，就人啊肝啊常常熬夜睡不好啊，血虚了，就它很容易得肺炎，就是肺容易发炎。就是阴虚一个方向，就是能够把四这个数字阴阳虚实这个东西能够包容在一个五芒星里面。所以五这个数字呢，其实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很有趣的，就是它其实在服务中国人的这个四象的符码，就是这是一个人体观上面的一个数学架构。而我们现在要讲五行，对不对？又可以回头从阴阳开始讲五行。那我就说我们有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是阴，那无形的能量的世界叫做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啊，就是我们再没有宗教信仰也罢，可是在中国人说天地人为三才，对不对？天为能量的灵魂的世界，地为物质的世界，人是一个带着肉身的灵魂，是中间的存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符码的话，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是人啦，是一个阴阳混杂的东西了，那这个阴阳的这个象啊，我说形象的象征物的象，还是形象的象，应该是两个木的那个象，阴阳的这个象，对不起， 我 两个木， 木木相。 哦， 对，就是阴阳的这个相，在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以五的这个状态去转这些圈呢？或者说明天的课程要讲到，怎么样以六的方法去兜这个圈？这个就是中医的基本盘的数学。那么我们中国人，你看啊，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的阴阳的符码。一开始我先说水好了，就是水这个符码的话，我们中国人都说是水的这个解释，就像刚刚说勾芒是木，对不对？然后这个荣平跟从革是金，是不是？那水它的符码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玄冥，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名称都可以来？水神叫共工了，火神叫主神之类的啊，就是玄冥。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古代象征符号的科技，那最有名解释玄冥，就最喜欢说玄冥的是什么？张无忌嘛。我小时候挨了一招玄冥神掌啊，所以特伤啊。但是以中国真正的历史来讲，最爱说玄冥的就是老子了，对不对？老子他一直很用力的说啊，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你看不到的那个世界，黑默默的摸不到的世界。所以看不到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是又黑又暗的暗物质的世界，世界之上的世界。那这个世界之上的世界，老子叫做玄冥。那我们中国人说冥冥之中，对不对？老子说玄之又玄，那渺渺冥冥其中有精。其实精这个字啊，如果要在这里再插的话，精这个字又可以插很久。先画着画个圈，明天要不要回来你们再看，吓死人了啊。那这一个形而上的世界的这个一切现象，还没有这个现象之前的一个初始，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水的能量。所以水的符码在颜色上一定是黑色的，因为我们跟着老子制造的这个象征框架来看。所以我们说人的肾脏是一个水脏，对不对？那肾脏，当然我要说呀，肾脏里面其实它的能量，它在五行的符码里面，肾脏是一个水脏没有错，可是在我们明天要重新洗牌的六气的符码里面，肾脏其实是少阴君火，是不是？那哪一个是对的？我跟你讲，最要死的就是都得。所以你有一天你肾脏病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这个五行码里面的肾坏了呢，还是《伤寒论》里面这个肾坏？不一样，坏的方法不一样。哦，《伤寒论》的少阴病的框架跟五行码里面的肾脏的阴阳虚实治法并不完全相同。开药啊，同一味药，你认为这个药走在哪里去啊？你在这张图上开的时候，你心目中的药是这样走，在那张图上开，那个心药是那样走，这不一样。就像是五行码，如果你肾阴虚的话，我就开地黄；那六气码，你肾阴虚，我开猪油，对不对？同样是补肾水，但是在不同的疾病框下，那个用药不一样。当然，这样听对，如果是没有学过中医的人，听起来颇没有滋味哈，是不是这样的？没办法了啊，十六个小时能拼多少呢？你别说我两个月台湾的课程进度对不起你，我跟你讲，我台湾这课上一年了，我还在对不起他呢。对，就是因为这东西真的是无限延伸一样的东西，每一个子题都还可以做研究，一个一个这样的无限延伸的。那所以呢，如果你要我说人体的这个。我们先说十二经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排列，肾跟膀胱这个状态好了啊。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恐惧的情绪会伤肾嘛，是不是？恐伤肾，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然后喜伤心，对不对？那肾里面的那个好的能量，我们中国人叫做志气的志，这个人很有志气。那你恐惧了的话，你就会伤到你。因为我说我们五脏藏精，五脏藏神，是不是？那这个心肝脾肺肾里头藏的是神魂意魄志啊，是不是？那肾中之志，你要怎么样被恐惧伤到呢？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关系到我们这个肾脏保养的基本盘啊，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人呢、啊，属于我出生以前或者死掉之后的部分，我们称之为水的能量，因为水这个符码是指形而上的自己。那这个形而上的自己，这个玄冥的能量呢？比如说我这个灵魂来这个世界上以前，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要当一个厨师了。可是呢，我来了之后，爸爸妈妈跟我讲，你一定要当上班族才有出息。然后我就当了上班族了。这样的人，你把他的这个脉啊，左尺右尺，他一辈子那个肾脉是几乎拔不到的，就是他失智了。他这一生灵魂那边他要的那个人生蓝图，他失去了，他的肾就完了，他就永远的肾虚，永远的频尿，永远的到冬天脚冷的好像想冷的那个感觉，想要拿刀去戳自己的腿。那这要怎么医？你说补肾阳、四逆汤、当归四逆汤都有效，但是不治本，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他的那个。这一个能量对应到人体的肾脏的这个能量，它就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面对中医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用中医的人体地图去看你哪里有问题，看你怎么样，没有错。但是当你真正虚损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然后你开药去帮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好了一点儿，又慢慢打回原形，好了一点儿，又慢慢打回原形，你就会知道这真的不是一个肉体的事件，就是他一辈子哦，没有走在他要的那个人生道路上的人，他那个肾脉虚的那么可怕的状态，你就是无论如何的补也补不了，就是拖着不死的补法。那补肾药你真的可以开到好多好多。那这一个，但是你说人为什么会失去了这一辈子灵魂的呼唤呢？那我们中医的内经就很简单嘛，因为你害怕，是不是？你来到世上，你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别人的意见，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就失去了你的肾。那这一个好，那个肾里面的火的部分，什么少阴君火，现在先搁着啊，搁着，先别跑题。那所以这是一个水这个符码的原型。那如果你要说，那怎么样会伤到那个？因为我们说中医有五脏六腑，对不对？那肾脏这个水脏还对着一个水腑呀，这个水腑叫做膀胱，是不是？那中国人说的肾脏跟膀胱对举的时候呀，其实是肾脏比较像是我们说的内分泌的肾，就是肾上腺乃至于你全身的内分泌的强弱。所以如果你肾，中医说的肾弱的话，你这个人内分泌不好，你一定人就老得快一点，对不对？就是没有，所以中医会觉得这个人没有肾水在滋养你，你老得特别快。那当然要滋肾水，《伤寒论》有什么治法，什么猪油煎头发呀，或者什么猪皮煮蜂蜜啊，就是主要是大量的胆固醇去补充你的那个肾上腺需要的原料，这都是有这么个治法的。可是这个内分泌的肾的真正的兴衰是决定在你有没有失智的。所以养肾之法啊，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说人类的自律神经杀手有三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代偿反应，那是六气的最糟的那个厥阴破裂啊。那这个东西代偿反应是最伤自律神经的，这姑且不说，就是以五脏来讲最糟糕的是失智。以六气来讲，最糟糕的是厥阴风木之气破掉。那你要看怎么破，看我这人就知道，就专门跟自己敌对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这个我自己啊，在生病之中的反省，有一本小书叫《修道病》，那个祝教授明天会搬来，就是同学可以看一看，一个人可以怎么这么烂啊，把自己厥阴风木都搞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但是呢？五脏六腑来讲，属于脏的情志，伤到脏的情志哦，其实多多少少是一个比较下意识。你想想看啊、哦，就是一个人如果他 不是走在自己正确的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他不一定能意识到我失智，对不对？而且甚至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还很喜欢告诉别人说，啊，其实我现在日子过得还蛮幸福的，因为他要自我安慰嘛，是不是？他哪里怪掉了，他就是想要自我安慰一下。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坏习惯啊，只要一个人开始不断地跟我夸耀他的工作很好，他的薪水很多，他的朋友都很喜欢他，我就有点把右手抓过来拔一下关脉，这是不是没肾脉了？就是他这种东西是下意识我们想逃避的部分。但是呢，伤到六腑的情志啊，就是我们比较能够感觉得到的情绪，所以真正伤五脏的情绪都是不太有自觉的。那伤到六腑的，像泌尿系统的肾，那直接伤到的啊，就是一条我们说膀胱经直接伤到的情志，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都听得懂的压力，就是工作压力大了，你的这个水代谢、水循环的系统就自然就差。这样非常容易明白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水代谢、水循环的差，有没有可能挂到一些其他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压力大了啊，所以我的水有点代谢不掉，所以我的血压就高起来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的那个高血压，医生要开药都是开利尿剂啊，是不是？你们是医科的，我有说错吗？啊， 错是 是啊，所以就代表你的代谢水的机能是衰弱的，因此你血压高了。那所以你要治高血压，你就要跟他讲你如何能够拥有一个没有压力的人生，是不是？所以救肾跟救膀胱，我刚刚讲到说我那个修道病里头有讲到说，人啊打坏自己自律神经的方法有三条王牌。第一条叫代偿反应，有的明天再讲，说不定明天也不用讲了，书发一发就算了。那第二条跟第三条啊，就是救肾，你知道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第一杀手是破坏六这个符码里面最底层的那个，那第二号跟第三号杀手呢是破坏五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水脏，或者说水腑、膀胱都算。那你说要怎么样才能不失智、救膀胱、没压力呢？那当然要做到这件事，你需要有一点对压力的觉悟啊。就是首先，一定要选择自己怦然心动的人生。就是不管我的这个职业是人家眼中多道德多不道德的，但是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心里很开心。那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凡是后位不好的人事物啊，繁体字的后你们认得吧？后位不好的人事物都别碰。什么叫后位不好啊？就是我今天见了我妈，我就觉得人超虚的，那跟妈就别见了。我今天吃了一颗火锅，觉得人超虚的，那就是这三天也别吃火锅。就是你完全不要管什么营养剂啊、价值，这个人是你妈还是你爹，你只管你接触他之后，你的身体是虚了还是好了。就是这是肾的能量，就是你的潜在意识在跟你说话。所以，这个，过自己怦然心动的人生。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全部都要把它切除，因为这东西啊，因为潜在意识的讯息啊是有它的自己的步调跟周期的，不一定是永远切除啊，你懂我意思吧？就有的时候可能你跟你这爹妈相处就觉得人很虚了，可是过两礼拜你见到他又觉得哎，心里头很温暖很舒服，所以这只是你的内在的声音在告诉你，就你这两个礼拜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总加起来就是庄子人间事里面最重要的心法，心斋气听法，就是不要被你的心障住，要去听你的气。这也是我说要回复人类天然的属于那个太古女神系统的宗教系统的那个身体感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要听自己的气的声音。而这个气听法的修炼啊，真的是太关系到这个人的肾的好坏了。那么但是这个气听法，如果你直接这样讲啊，又有人练不起来。所以呢，上次两位大姐来台湾的时候，我塞了一个日本小女孩写的书给她，就是我塞了一本书，叫做有一个叫日本叫做田中麻里惠的女孩写的书，叫做就是她现在在日本认为是什么整理房间的教主啊，哦，原来整理房间也有教的啊。那整理房间的教主呢， 就是这个田中麻里惠他发明的一个叫做怦然心动人生整理法。他说你先从你家里的衣服开始，就你完全不要去想这件衣服穿不穿得到，用不用得到，你就把那个衣服端在你胸口，因为胸口有一个少阴君火的感知场，所以呢，你就靠在你的胸口，觉得有没有觉得好爱好爱，那没有的话立刻捐出去。啊，就这样把所有的衣服都捐完，然后你所有的家里的书你都别翻，别管我工作用不用得到，然后一个一个拿来，然后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有就留，没有就丢。那练这样子的怦然心动人生整理法，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啊。他说因为这东西啊，开始容易后来就知道厉害了。什么叫厉害？就你练太习惯了，已经爽快，就果然我丢了这衣服以后我就减轻了3公斤，皮肤变好了，你知道，就是那个你的身体马上就开心了，你知道，就你身体感不好的东西你把它丢掉了，你身体就开心了，整个内分泌就开始滋润你了。然后呢，到后来他就会有人写报告来说，老师啊，我把我老公抓在胸口，他一点都不会怦然心动的感受。那那样认了。就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连人的爱情都不能要求永存，很多时候一个你跟一个人缘分早就放超过保存期限了，结果你还留着，你的肾就是受伤。所以我会说，你要养肾的话呢，就随便淘宝网买一个田中麻里惠的怦然心动人生整理法第一集第二集，哇，养肾的秘密就在里面，顺便连膀胱也养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的保养啊。那再来呢，要从看不到的世界进入到有形的世界，那就会在五行里面出现第二个符嘛，就是我们说的水生木。可是呢，这个地方其实又有要跑题的地方，就是在五行的世界是水生木，在六气的世界是水生相火在生，这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直接从水这个符码跳到木这个符码啊，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呼唤，那个冥冥之力，对不对？要在物质世界做出一些具体的现象啊，用玄学专有名词讲叫做现象化，英文叫做 manifest。 有听过这个字吗？没听过就算了啊，这里不是英文课。那这个就是你要用能量去勾动这个有形的世界来形成一个现象，就是用你的心和这个世界的物质去编织一个叫做人生的毛巾，这样听得懂吗？那你如何去勾出你要的这个人生这个现象，这个画面就是我们说勾芒之气，就是阴跟阳结合起来形成现象，这件事就是五行马说的木。那明天的六气马必须要加说一个军火，那个军火是在水到木之间还有一个界面，啊，相火，相火的界，水到木之间还有一个界面，相火，对，相火的界面是，就好像是你一个受精的那个受精卵啊，它不要说受精卵，就一棵树好了，现在用那个比较能量的那个拍照方法都可以拍到，说是一个树啊，要长一个树叶之前，它其实先是有一个磁场铺出来，就是有一个磁场先勾勒出来一个树叶的形状，然后它才用真实的细胞去长满那片叶子的空间的。所以相火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从看不到的世界变成看得到的世界的那一个界面，那个具象化的界面叫做相火。那各位同学，如果有一点中药本草知识的，什么药是哪一味药是直接补相火的？黄芪，对，黄芪是直接补相火的。对，神农本草经写说主小儿百病啊，就小孩就是他的能量，灵魂的那边能量一直在变成肉体的能量，你一用黄芪他整个肉体什么都好起来，但是这个无形的能量转化成有形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过程，一旦过了小孩的时期，他的那个事情就淡下来了，这时候你再用黄芪去补一个大人，那个补的效果不太一样。像你看你受了一个伤，对不对？ 你那个伤，黄芪是一个补气药，没有错。可是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治伤损，是不是？就是你的身体，哎呦，这个地方细胞长不动了，所以呢，那个脓一直烂进来，变成蜂窝性组织炎，你就大量的黄芪一直灌，一直灌，对不对？你就赶快长新的细胞把它推出去，是不是？这就是具象化的力量。所以特补相果的是黄芪，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药了。那当然你要讲到说什么中医说的相火妄动啊，什么什么的，什么引火归元啊，什么导龙入海啊，这又有很多子题可以讲啊，先搁着搁着。今天也不专讲相火，但是就是相火啊，我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大约的画面，用在《伤寒论》的学习里面的功用，就是你要了解少阳病的本质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就是六气里面的少阳相火之气的本质是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那些什么柴胡剂什么少阳病的那些方子啊，都出手之前你知道你在打哪里。如果你没有这个内在的画面的话，你不知道你出手在打哪里。因为相火有好多层面，我昨天教伤寒论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少阳这个区块，如果你说这个机器的话，就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面板。所以你同样是少阳坏掉，对不对？你有好几种不同的开药路数，那这个都是太细节的东西了啊。就是比如说你更年期发热或者失眠，如果坏的是少阳这个面板，真的开方的路数是很多的，但是这些都是细节啊，今日不提了。就是这是跑题的跑题的跑题。那这个，所以相火先跳过的话，我们再多跳一点，到这个所谓的风木之气啊，我们又称为勾芒之气、曲直之气，它的画面感呢，就是一个阴跟一个阳勾在一起，然后形成的现象，就是世界已经为你打出了这件毛衣了。那你想想看，在五行码里面啊，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符码再去看一看，哎，它这个北方属水，那你就会知道，水这个象征物呢，是指的是寒啊、黑啊什么的，就它。它指向的是一个看不到的世界，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一杯水就是水，是不是啊？像我说，我先天八字命就不好，命中缺水，所以我肾虚，所以我多喝水，一点用都没有，是不是？不是这样玩的呀。那因为水它的基本盘的符码在这里，然后再来呢，我们讲到东方的木啊。但这个木你一路讲过去，什么在味道是酸啊，在什么气味是骚啊，在人的什么哭的眼泪啊什么的，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在药理学里头，这个勾芒之气的药理学很重要啊。就好比说我们伤寒论里头，如果你这个人厥阴经啊有问题要补，对不对？那你看补厥阴经最常用好用的方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那这一条属于木气之精吗？你要把药引进去，你就用有骚味的肉，对不对？你不用羊肉啊，你其他的药味就是不能沿着这条厥阴经去让你的这个月经啊比较舒服，所以有骚味。那入厥阴经破阴邪的药无茱萸，那也是一股骚臭味，是不是？那你要说什么叫做阴阳交合？刚刚讲到说阴阳交合之气，天地相合之气，人的气。那我们中国人讲啊，风马牛不相及，对不对？风吹过来了，这个牛发春啊，散发出来的这个动物费洛蒙啊，外分泌，马闻到的呢是不会兴奋的。好，所以呢，这个骚味呢，就是阴，它的符码就是阴阳交合的味道，所以人的这个腋下呀。人的这个下阴部位的那个气味呢，都是算到这个风木的符码里面的。而中医说的勾芒，就直线跟曲线的组合，在本草学里面这个图像太有意义了。因为人的气场真的整个坏掉，厥阴已经坏到底了的人，中医在近代有发明一个新的补法，就是我可以帮你重织一个身体的能量场，就是用那些附子呀、干姜那些补阳药来送服羚羊角的粉末。你看看羚羊角是不是它在符码上面是一个完美的勾芒的符码，所以用羚羊角加上温补的药来重造一个人的气场，就是一直到近代才发明的一个中医的招啊，就是很多癌症患者是需要重造气场的。所以这些相关的符码，就是人的骚味都关系到五行的符码，关系到用药啊。 那另外这个酸味，像我们说厥阴，《伤寒论》里面的厥阴病啊，阴阳分裂之病，那它最糟糕的情况，不要说最好，倒数第三糟糕的情况，用的什么乌梅丸，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梅子酸味，就你吃到酸的东西，觉得嗦那一下，好像阴跟阳就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中医药丸药的话，要是再讲药理学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酸药都做一个排比，就是乌梅的酸，什么胆矾的酸，啊，铜绿的酸，吴茱萸、山茱萸的酸，啊，草莓的酸，苹果的酸，你全可以做个排比。它有它五行法上面一个非常数学上的正确，那你就不要说怎么可能都那么巧呢？我说这不是巧啊，那个酸是人吃起来是酸的呀。就如果是有另外一种动物的话，它吃起来就是不一样的味道，对不对？就像猫吃得很开心，那只老鼠吃不是开不开心，对不对？就是不同的物种，它感知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人类主观的，其实身体它根本就是我们人类跟大宇宙的这整个场，这个信息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面。所以我们人千万不要小瞧了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这些本能的部分都是非常伟大的。那这个风木之气呢，好像一个树枝啊，这样子长出来，因为勾气跟芒气编织出来的那个画面，其实最容易让人想象的就是这个羚羊角那个形状，圈圈转转蛮生的那种感觉，就像一阵风吹过来，空气就会有一些流动对流的感觉，一些漩涡感，对不对？所以要讲这个世界上面的各种繁荣昌盛的象征物，对不对？像是那个我们中国或者日本很多的瓷器、陶器上面都有一个纹路，日本人叫唐草纹，就是这个草转圈圈转圈圈的那个纹。然后在希腊呢的罗马的神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弯弯的角的形状，一打开里面有好多水果啊什么掉出来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当做一个繁荣的象征物啊，就是这个勾芒之气，因为你在世界上制造出这个现象。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要讲到这个人的肝呐、好还是不好，就要看这个人的勾芒之气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中国人说肝藏魂，那伤魂的能量叫做情绪，叫做愤怒的怒，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魂它的基本定义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我还要讲的话啊，就是魂跟魄是一个对句。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些符码学来讲的话非常简单，就是风木之气的那个精华的能量叫做魂的话，那荣平从格的那个精气啊，它的精华叫做魄，对不对？那如果说风木之气是我们灵魂那边发出力量勾动这个世界上面的物质去形成现象的一股气的话，那魄就是啊，让你能够和物质的现象就觉得啊、哦，好好好，你就这样随你随你，然后开始放手放手，然后你放手了之后，这个能量啊就会变成一个不跟外在的世界有太多瓜葛，但是你死掉的时候，你可以带着这个能量回归形而上的世界去的一个东西。所以魄是你身体里面回归形而上的世界的能量的精华。那所以抓住人家的手的能力呢叫做魂，放开那双手的能力叫做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勾芒跟从格，就是我对你愿意放手了，所以放手了之后就怎么样，以后就不理你了，是不是？所以就没你就我身边就没你了呀。所以呢，像我们这个五行符码里面啊，我先跳过去讲一下荣平之气啊，就是这个你看在这个阳明燥经里面啊，大肠跟胃都是属于精气，在脏腑来讲肺跟大肠都是属于精气。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肺气，肺里我们说肺这个脏，对不对？它的精气其实根本就不是纯精气，因为肺在六气符码里面它是土气，懂我意思吗？所以肺的气呢是有一点精气，甚至精气多一点，但是里面还包含着一些土气的。 所以你难道不觉得，你要说肺属金，金是跟人家说拜拜的。其实我们的肺，你不觉得有一部分功能比较像脾胃，比较像消化器官吗？因为它有一个土气在那里的，那不是一个纯然的精气。那纯然的精气在哪里呢？纯然的精气啊，就是我们人人拉屎的地方啊，就是大肠的肛门，中医叫什么？破。所以呢，这个东西的妙处啊，就是你要把这个符码拿回来讲的话啊，就是破的力道，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就可以跟他说再见，这样叫破力。好，那你知道这个破力要怎么用？你知道我们中医有几个小招数啊，就是专门唤醒一个人的破力的，比如说。三伏灸，那是专门用来唤醒魄力的，就是在人的大肠的末端是人的魄力之所住，而这个魄力呢，在修道学来讲，就是你拉大便的地方，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那个还虚之力，回归形而上的世界那力道最强的地方。因此，像。瑜伽术要开启的那条红色的蛇，这个 Kundalini，有人叫做着火的那个东西。那，你搞这个身体修炼的人，其实一直有一个争议啊，就说那个红色的蛇应该是潜伏在人的尾椎骨下面呢，还是这个肛门跟性器官之间的会阴穴呢？其实刚好都不是，它就在肛门。既不是尾椎骨，也不是会阴穴，就是肛门，它本身就是魄力。正因为魄力是人的生命能里面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以地火风水空的话，它叫做空，就是你终于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回到看不到的世界去了，就是空这个字，就是金这个字的本质。所以瑜伽术才会变成，当你要他告诉你如何唤醒在七个脉轮最底下那只红色的蛇。然后他醒过来以后，他一定是尽全力啪一个冲到你灵魂的顶端去，这是那个修炼符码上面跟我们中医符码的一个必然的相关性。而像日本人的那个民间童话故事传说，对不对？就会说小孩子的屁股里头有一个球儿叫肛门球，那这个日本的妖怪啊，比如说什么鬼啊，还是河童啊，就是喜欢从小孩子屁股里头把那个肛门球偷走了。那偷走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就会痴痴呆呆的。那这痴痴呆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受惊啊，需要把他的魂魄收回来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魄力在日本的民间传说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肛门里面有一颗内丹。那这个这些妖魔鬼怪都很喜欢把那个内丹偷去啊，就像魔戒里面一个叫做咕噜的东西，对，拿着那个戒指说我的宝贝啊，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魄力的那个本质是如此，而像我们中国人说"三伏天要灸膏肓"，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呀？为什么灸膏肓要选择三伏天呢？是这样子的，首先膏肓虽然是一个在六气这六层能量带里面啊，你膏肓，我觉得人很好玩，就是膏肓这个穴平常是被肩胛骨盖住的，对不对？就是为了保护这一个穴，人要多长一个肩胛骨。因为它是一个直通第六层地狱的直达电梯，你这个膏肓，它虽然是太阳经的穴，你一灸它的能量直到最底下的厥阴区块，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好，那有一个直达电梯，你可以让这个火力啪的通进来，但你要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呢？那所谓的三伏，就是夏至之后的三个庚日，甚至可以算到第四个，对不对？那中医的五行码，这个庚辛皆为金。庚金为阳金，属大肠；辛金为肺金，为阴金，阴阳的阳啊，就是庚跟辛，戊己庚辛壬癸嘛，对不对？庚跟辛，庚是属阳，辛是属阴。那这个阳之金呢，是指向大肠；阴之金是指向肺。那么，如果你在刚好是庚日的时候，从膏肓把能量灌进去，它真正的用途就是直接去唤醒你肛门里面的那个魄力。 于是这个魄力啊一被激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开始怎么样，丢掉不要的东西，就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也不要。所以呢，体质很寒的人呢，你在对的时间点揪到慌，他就会赶快冲去厕所拉一滩稀，让他的寒气就这样被打掉一些。就是膏肓三伏天的这个灸法本身就是，而且就是他们非常严格的，我中医非常严格的在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唤醒大肠里面的那个魄力的那个方法，你拿来唤醒肺是没有搞头的，不要说都属金，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像是李欣还有黄健他们采访那些道士，像有一个道士就是有一个好像喝阴阳水的疗法，就是什么烧一大锅滚水这样加冷水让他喝，对不对？他说要在什么时候喝啊，要在清晨5点到7点之间喝完，那个是十二经络循行的大肠经的时间，这样才能排毒，这样听懂吗？所以就是这个精气的用途在人体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现在是跳过了，我们先回来讲木气。所以讲白一点呢，就是你的木气具象化这个世界，魂是用来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现象的，而魄呢是让你赶快离开这个世界，不要跟不应该有瓜葛的东西有瓜葛的。那这样的两种气，那魂的好坏其实非常单纯，就是我花同样的力气，我能够造出来的成果效益越高，我的魂就越健康，就很简单嘛。就像是什么事情打两通电话就都解决了，那你魂好，你的肝好。那一些事情呢，我忙那个要死要活的，一个月就领那么3000块，那你常干，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花多少力气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出来的现象的量的那个比例，就是你的肝的最基础的好坏了。那当然如果你要讲能量的世界最坏的这个厥阴风木之气坏掉的话，那个还有代偿反应什么可以讲，那是更复杂的心理结构。但是基本上肝好不好就决定在你的生活上一举一动的效益好不好。所以呢你要养肝呢，当然你可以说中国人说怒伤肝啊，我别生气是养肝，没错，因为你一生气我马上肝脉一把就把得到你，脉肝脉跳得尖尖的了，所以生气的确是伤肝没有错，但十二经络上是立刻有反应的。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呀，就是花少少时间就赚进比较多的钞票的人，这才是一整年的肝的保养比较要紧的事儿。但是我没说你一定要炒股票啊，我只是说在你选择，因为你肾不好，如果你的人生使命不是要去炒股票，你炒也没用，对不对？就是在你符合你的心灵呼唤的道路上面，你让自己能量越没浪费越好，越不要做白工越好。然后呢在生活里面，对不对，简单来说肝好的人啊，就是3分钟可以炒好的豆腐干，我3分钟就一定就炒好，能量不好的人呢、就炒个15分钟，就是伤肝，就这样子，就是现象化同样的成果，你花的力气越少就越养肝，这样很明白吗？是不是？所以你在生活里面如果观察自己的一天，我这一天其实都没生气，但是也可能你从早到晚都在伤肝啊，因为你的工作待遇太差了。因为这东西是这样子啊，如果我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能力的人，可是我在一个单位里面做事情，这个单位因为管理不好，把我花的那力气都消耗掉了，所以这单位没有赚到真正的钱，于是分给我的薪水就少了。虽然从头到尾你可以说我不生气，但是其实你是在伤肝，这样能明白吗？就所谓的内部系统的阻抗等等啊，有没有生气都是伤肝。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你的公司结构，有没有你花了好多力气却没有得到成果的问题呢？如果有的话，赶快逃出来做个个体户，对不对？就是让自己保住自己的肝，我想这是在能量上面的风木之气比较要紧的。那至于说如果我们说属于阴的这个脏啊，是一个能量上有没有浪费，能不能花最少力气做出最多的成果的这个肝的状况的话，那属于腑啊，这个胆腑。那胆腑的话，因为什么东西如果要讲到六气之病啊，都可以很复杂，就是我现在只说其中一个例子，因为如果我明天要讲到少阳的什么 三阴病的心理学的话，那个什么厥阴啊、少阴啊，或者甚至少阳，其实都有好多东西可以讲。因为六气要被弄坏的话，花样多，所以这些今天不急啊。但是你就是十二经里头的这个胆经的这一段的话，那最典型的伤胆经的情绪就是挫败感。所以啊，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晚上照理说，我觉得中医说养生啊，晚上那个十一点以前就要睡觉，可是呢，我就怎么样都要挨到半夜一两点才能睡。如果有这样人告诉你，因为胆经的时间不是十一点到一点吗？那他那段时间就是睡不着，他胆经就是不通。那你要问他，啊，你的人生啊，有没有什么管了不该管的事的经验？因为人要挫败，你必须要管你管不了的事才能挫败嘛，是不是？就劝你老婆或者你先生或者男朋友叫他不要怎么样，然后他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伤胆经了，对不对？你越爱管你管不了的事儿，越伤胆经。所以就要把这些我从前所有花的力气去管我管不了的事儿的事情想起来，一件事一件事跟自己的肉体道歉，那段胆经就会痛回来。当然了，六气里面的少阳病还没那么简单，还不好搞，但是至少这一个胆经要挖通，这样挖就通了。在六气的那个规划里头啊，是人的这个控制欲出去，它有可能伤胆，有可能伤什么别的。那如果你控制成功的话，是伤心包，那心脏病；如果控制失败的，是伤在胆经。但是伤到胆经的挫败感，因为这个脏腑表里在六气的关系是有连到三焦的啊，所以小小的挫败感是伤胆经，大大的挫败感是淋巴癌，就少阳区块的癌。所以你如果呀，你有机会看到这个得淋巴癌的患者，你会说，哎呀，淋巴癌这一定是有性格的，因为淋巴癌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控制狂魔，什么都要管，然后都管不了，因为你都管得了的话就心脏病去了，不来淋巴癌。但是都管不了的时候，拼了命的想要控制却控制不了的时候，那个能量累积的比胆经还要大的话，那就是淋巴癌，就挫败感太大了。哎，你们有故事可以讲吗？ 李开复。 啊？ 李开复是淋巴癌 吗？你在说谁啊？我不认识。 以前新闻联播有一个主持叫罗京嘛，好像我记得他是淋巴癌。李开复。 对不起啊，祖国人我都不认得。 台湾人啊。 啊，对的啊，对啊，啊，台湾人啊，这冒牌了吧？我们台湾知道吗？ 谷歌的那个。 这样子啊，但我们不要乱让人家对号入座啊，可能他吃坏肚子的淋巴癌都有可能，就是这个，因为一个癌细胞要产生可以有的理由太多啊，太多。简单来说，其实统一的来讲，就是人的那个 DNA 啊的那个双螺旋，本身就像一个蓄电池一样，它能够吸收或者是释放啊，它的波长是380纳米的。一种紫外线，就是这个紫外线非常关系到一个人长不长癌。那这个它的这个螺旋里面，比如它那个螺旋扭松的时候就可以吸收很多这种紫外线，扭紧的时候就吐掉，这样子。那一个人的 DNA， 每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是这样子，它一旦感觉到了压力，它就会把那个光挤出来。在我们中国人内功有一句江湖话叫做紫气东来，为什么那个气是紫色的，从东边来，日出的时候一股紫气，就是因为那个380纳米波长的紫外线，有的人是看到紫色，有的人看不到，就刚好就是那个什么夜店里头那个有一种光啊，照的就是你的那个身上有几个什么扣子还是什么白条会亮的那种东西，就是那个光紫气。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细胞里头的紫气都吐光了，它就必定变癌细胞。那但是这个紫气却是关系的人的这个有没有受到压力。所以当你的这个我们要讲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的话，就看你这个压力是在哪里，在哪一条经经过的地方。那如果同样是这条经经过的地方，就像我说要破灭一条肝经的话，最厉害的是我今天还没有要讲的这个代偿反应，对不对？但是你说代偿反应搞到极点的人，他一定会得什么癌啊？那不一定。 就是它很容易有癌，你确定的。可是你要看你身体里面这个每一个情志或者你的饮食生活的分配，到底是你的哪一些脏腑的那个紫气先被吐光了，那就哪里先开始长。大概是这样子的。像我们那中医的这个辩证啊，如果要讲到情志的治疗的话，不晓得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跟自己道歉说，哎呀，我的身体，我对不起你啊，我这辈子累积了那么多的挫败感，都是管了不该管的事，我一定改，请原谅我，这你会觉得感觉好像童话故事。我是觉得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要重新的跟身体的神庙中的神去做一个反省跟忏悔，这是对自己的身体真的很重要的啊，就是你不要小看所谓只有两票支持的黄庭经的威力，就是你要膜拜你身体的神。那么 好比说你这个肝经真的伤到很严重的话，哎，男生啊肝癌，女生呢啊不，肝经风木之气伤到重的那种是最死的最快是大肠癌，那个大肠反应 最惨的是大肠癌。这是为什么伤在大肠，就是不是直接伤大肠，是因为厥阴风木之气是 保护下腹腔的免疫力的，你下腹腔没有免疫力，你大肠就什么癌细胞 都不能被消灭掉了。所以台湾人因为大肠反应是天下第一，所以我们台湾人的死亡的首位是大肠癌。那美国人呢，因为是一个到处在告诉人人要自我感觉良好，你一定要高兴的民族，那喜伤心嘛，心脏病死最多，就是因为美国人是这样的。每一个美国的青少年受到教育就是说，你要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很漂亮的、很优秀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才是一个好人，一定要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就有很多美国学者提出了反论，他说，我觉得我很可能是一个觉得自己满脸青春痘、长得丑丑的、同学都不喜欢我的一个青少年，可是我很，这才是身心健康的人啊。就如果我长得丑丑的还要自我感觉很良好，那不是很神经病吗？对不对？他就说美国人，有些美国学者的反省就是说，我们美国人一天到晚要我们变成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结果我们现在美国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试调啊，给所有的学生啊做一个问卷，就你觉得你的数学能力好不好，美国的学生都觉得我数学能力很好啊。那同一张考卷呢，美国人写一份，日本人写一份，日本人90分，然后美国人20分，然后日本人的问卷是我觉得数学很糟。就你尽管良好，你数学还是烂的呀。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心造成心脏病啊，他喜伤心的这个情志来了。但是回头讲到说一个脏腑排比的经络的问题啊，就好比说女人的乳癌，那你想啊，人的这个正经12脉啊，有一条呢是经过乳头的，有一条呢是从乳房下面过的。所以得乳癌的人呢，你就要问他，请问你的乳癌是从乳头长起的，还是从底下开始摸到硬块？有差别吧？因为各位说不定你有认得人是得过乳癌的。那一条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经过乳头的是肝经，钻底下的是胃经。那倪海厦先生讲的跟我是相反的，因为经络是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把握。你们觉得哪一个是过乳头，哪一个是钻底下？ 徐老师讲的跟你一样。 对，我是觉得好像乳头是肝经，乳房是胃经在管。那么所以同样一个乳病，对不对？像你有好多开药的手法，你走五脏六腑开啊。比如说你在这地方，哎，乳腺发炎的人，对不对？不要说癌，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知道他胃经怪怪的，你就开一个通胃经的葛根汤，好，治好了。或者你如果觉得肝经怪怪，你就开一个小柴胡汤，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它都有可能，因为都过嘛。这是在六气的世界这样的看。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肝经受伤了，你就是有一些我们都不敢讲到那个后面说的代偿反应，因为代偿反应的话大概先发大肠癌吧，或者子宫癌。那个代偿反应不说的话，你如果一个人他的癌是乳房开始，乳头开始长的啊，那你就要开始问，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恨，就是你不能告诉别人，但你心里头默默的在恨一件事。 因为这就是以情志来讲伤肝经或者怒伤肝的那种感觉，又闷着又在恨，那这样的人比较有多的比例是从乳头开始发癌的。那如果呢，他的那个癌细胞是底下开始有硬块的，那我们多半的中医分类是分到胃经去。所以呢，这时候因为我们还没讲到胃经，对不对？但是刚刚说脏腑，脏腑嘛，那胃经的那个伤胃经的情志呢，就是焦虑。那所以怎么样的人容易那个乳房底下讲癌呢？就他的人生像在打仗似的。就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里面有一个阿姨，她的两乳房大都割掉了。他就问他怎么得癌的，他说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我先生就是很不会做生意，然后一直赔钱，那我为了填那个钱坑啊，就是每天每天都在打电话调钱，然后怎么样救这个火，就每天每天都这样焦虑，急啊急，急啊急，然后现在我两乳房都没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这样的能量累积在胃经上面。所以如何能够让自己保住一条胃经啊，一方当然你也有说小焦虑怎么办，小焦虑胃溃疡嘛，是不是也不一定要变成乳癌啊，但就是一条胃经上的事你还是要还到一条胃经上面去，去面对去反省。那当然这个肝胆的事儿啊，大概这样的画出这个风木之气的画面了。那你说水生木，木生火，对不对？那火这个东西啊，因为火这个象征物你要分军火跟相火啊。那军火的话，我刚刚讲到说空海上人把军火叫做这个意识的事，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心的能量，我说灵魂的心啊，那个心脏的心另外算，心脏就是同样是这个心，灵魂的那个感觉，这个世界我存在，世界存在我存在，那个感觉的能力是灵魂的心。那那个扑通扑通跳动的，我们姑且称它心包好了，但这也不能讲太死，因为难经里面的心包跟心的定义跟我说的是相反的，所以中国人是有两颗心的啊。那这个扑通扑通跳动的那个心包啊，它的气比较属于相火之气多一点，还不归军火管，因为它学厥阴风木之气，可是就是火脏，所以它是相火之气。那但是呢，这个无形的心啊，它的这个好坏呢，首先就是我常常说心里头要分两个东西看，就是这个心的力道是一个人的心力啊，这是定义了，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所以一个人呢，越是能够感知的正确，表现的漂亮，事情越不搞错，越不做错，那他的心力就越好。这是以心的，如果心有一个 muscle 的话啊，那这是心力越强的人是这个部分越好的。那另外一个点就是人心是一个火脏，它当中有水，就是心肾，肾是水里头有个火，心是火里面有个水。那心里头的那个水啊，我不要说水好了，就是用徐哥哥的话好了。我上一次来到徐哥哥那边讲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在跟徐哥哥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那个徐哥哥说啊，就这个病人呢、啊、能够搞，就是能够救得回来或怎么样，对不对？我是觉得这病人眼中啊还看到他有神儿，神呐、啊，神仙的神。他说如果已经无神了就难搞了，有没有听过这种中医说法呀？那有神则生，无神则死之类的说法。那我就问了徐哥哥一句，因为你知道徐哥哥是字里藏医的作者，我要他那边讲话我很害怕啊，就是一个字不对你就完了。比如说我想要教伤寒论的那个煮猪皮的汤，我那一刀下去到底有没有切到带油的部分，徐哥哥是虎视眈眈瞪着的，因为脾为和，肤为和，对不对？这个他是专家，吓死我也。但是所以要先确认啊，所以呢我就问了徐哥哥一句话，我说徐哥哥啊，我说本我那时候还叫文斌老师，徐哥是后来跟着李欣叫起来。那我说文斌老师，请问你说的心中之神的意思，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人的表面意识里头还有一些些潜在意识的含量，就是这个人他的表面意识里面还有一些些他灵魂的呼唤可以影响得到的部分。 那这个是所谓的心中之神，人的心中有上帝。那当然这个人的心里面住着一个上帝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用庄子的定义的话，那庄子很清楚的定义了人的心里面有上帝是哪两个现象，就是我有一个念头，如果这个念头是一个谎言的话，我就想要说服别人相信，那个说服欲是你在心中之神来告诉你这个念头是我执。另外呢，当我有情绪的时候，就一定是我有哪儿搞错了。什么叫哪儿搞错了？就是比如说我小孩子考数学考个50分，我生气了，那你一定哪儿搞错了，就你没有了解到这个孩子呢是一个50分的料，然后你偏要误以为他是70分的料，所以他考了50分你就有情绪了，就你哪儿搞错你就哪儿有情绪。所以我们情绪都是把人想得太好或者太坏，就他没有你想象的好或者没有你想象的坏，你都有情绪。你说没有想象的坏也有情绪，有啊，高兴就是啊。甚至没有你想象的坏，你以为他那么坏，你派他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一直在担心怕他做坏，对不对？那个情绪，如果他真的就如同你想象那么坏的话，你担心，你派人去帮他，就果然救到他逃过劫数，你会觉得哎不错，幸好有在这儿你救，对不对？可如果你呢，他没有你想象那么坏，你叫人去帮他救火，就他根本不需要，就觉得做白工，那不是有情绪了吗？所以就是庄子说的人心中的上帝的作用啊，就是庄子，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单纯，就上帝并不在你祷告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里的那个地方，就在你心里。你想到的一个念头，有想说服别人相信的欲望，那个念头就叫做我执。你起了一个情绪，就一定是你的心哪个地方搞错了，伤到心中之神了。所以辩论的欲望，说服别人的冲动，跟我有的情绪，就是你的心中之神在打你一巴掌的时候的作用。那如果这些事情每遇到有情绪就反省，我到底是哪搞错了，哪个事实没承认，不断这样反省，心中之神就开始长大了，就是养心之法了。所以这是以那个非常无形的心来讲的。那至于说有形的那个跳动的心，那我就说控制狂控制成功了，就心脏病；控制失败的淋巴癌嘛啊。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时时刻刻都要强迫自己做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高兴之人，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喜伤心的后果，你的心脏撑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以临床案例来讲的话，美国人的话都心脏病，台湾人都大肠癌，日本人都胃癌，因为日本人怎么样，紧张焦虑比较多。可是你说为什么日本人，我有个台湾的学生说，你看这多不公平啊，为什么日本人生活比我们压力大，比我们紧张，可是我们台湾人却是绝因病的那个最烂的大肠癌，日本人还能够排到胃癌。我说不一样，因为日本人呢跟台湾人同样是压力大紧张，日本人是很鼓励他们的人去寻找自己灵魂的渴望的，希望你做的是你真正觉得自己是天命的事情。所以你只有紧张焦虑，却没有那个跟灵魂脱节的那个问题。可是台湾人是完全不鼓励你去感觉清楚你的灵魂的呼唤在哪里的，而反正社会上这有个空缺，你给我站进去，是不是？所以台湾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对自己很假，日本人不是，日本人是希望你对自己要真诚，所以癌症的那个手法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样的一个风木之气，我说胆是挫败感，我已经讲了，然后。心这个火，那至于说火葬的心，就是说你的感知力表现力低落了，你的心中之神受伤了，这是能量上的心，就是你的那个意识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心力减退，意识不清楚这个问题。那有形的心，像火构成的那个心包的那个心，那个是高兴或者是控制狂控制成功，容易得心脏病。那如果你再讲到心之府小肠啊，其实心之府小肠我倒觉得，因为它牵涉太多跟别的东西有关的地方，所以不好讲。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呢，因为你知道人啊，死来死去轮不到死小肠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癌细胞很讨厌体温超过40度的地方，那心脏跟小肠都是超过40度的地方，它不长癌啊。 所以小肠你硬要说伤小肠的情绪是有了，就是冷漠之类的，但是算了吧，我觉得小肠最不紧张，是不是？就放着吧，放着吧啊。就是他要紧张什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紧张大肠癌，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的地方更严重了，过跳过跳过啊。那再来形成了这个具象化的木器啊，到燃烧成这个军火之气，当然象火之气是在更前面就已经出现过。然后火生土，是不是？那这个土啊，以中国人的感觉就是思考。哎，现在已经超过六点了，到底行不行啊？继续讲啊，就我们撑到六点半如何？就是把这一圈讲完去，因为讲完金刚已经讲一大半了，所以大概就快结束了。好，这个中国人的那个土这个佛嘛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一年四季啊，有春夏秋冬，对不对？那春属木啊，夏属火，那秋属金，冬属水，是不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季叫属土的，那个属土的季叫做长夏季，有没有听过？很长的夏天。那长夏季在哪里呢？就在季与季的交界的地方，对不对？各交界十八天，总加起来七十几天，七十二天。所以呢，土这个东西啊，中国人的象征符码来讲的话，就是觉得土就好像是有一种混杂的感觉，有点金，有点木，有点水，有点火。就是有人中国的本草家唐也不能说本草家，一个医家唐风川就说，土这个东西你抓一把泥土的感觉，就里面有点水，也有点渣渣，有点木头屑，有点金属矿物，就是什么都混着一点的那个交融之气叫做土。那么这个交融之气呢，如果以我们中国人的脉象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脾胃之脉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说有这个脾胃之气的话人就能活，没有脾胃之气人就会死，对不对？那个有胃则生，无胃则死。那这个脾胃之气的功能是什么？他说一旦你的脾胃之气没有了，你就会出现什么真脏脉，就是你的肾脉会沉得像个石头掉在水里，你的肺脏心脉会整个浮起来，然后你的肝脉会闲得像是一个绷紧的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气，你的一个气啊，得不到其他气的沟通跟调和，全部都走极端，那你死定了，是不是？所以说脾胃之气让决定人能不能活。那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观是说这个胃气啊，这个胃这个地方有一个能量叫做虚里，通到心脏的，心脏会不会跳是虚里有没有能量在决定的，所以人没有胃气了，心脏就不能跳了，就中国人认为的心脏的跳动是这里在支援的，所以生死这个事情是这个气在管的。而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脾胃啊是这样的一个气能量构成的东西，当然因为我说符码是复杂化的，就比如说胃的话要沾到一点金木水火土的精气嘛，因为什么阳明燥金之气是胃，是不是？所以它没有那么纯粹。但是呢，这个脾藏意思伤脾，就脾藏着人意思的意，对不对？那思伤脾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要说这个土气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以好的那个角度来说，脾藏意的那个角度，意就是一个人的缓和缓冲之力。什么叫缓和缓冲之力呢？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人的度量叫做意。什么叫度量？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犯了一个错啊，你的意很够的时候，你会受到了他做错事的刺激啊，你就会想说，哎，等一下，我先别生气，我想一想，我说什么事搞错了，是不是他其实根本不擅长做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他做了，所以他做坏了。那在那个刺激还没有达到你暴怒气之前，你能够有这个缓冲，先想清楚，你就可以别生气了。就是度量越大的人，就是他的缓冲的能力越好。那如果没有度量的人，他脾中没有意的话，就是一个刺激就啪就气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缓冲任何情绪的发生的那个能量是脾中之意，就是缓和你的力量。那么 这个度量这是正面的 方面来讲，可是呢，什么东西会伤到你的缓冲之力呢？中国人就说思伤脾，就什么事情，如果你在头脑里面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就是你只在那里想，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的时候，特别伤脾。那比如说啊，我们遇到一个人呢、啊，哇，今天是不得了，天雷勾动地火，老子今天坠入秦网了。如果我啪的就写一封洋洋洒洒情书就寄过去，对方就说明天我跟你看电影，那阳干。然后对方说，对不起，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就好吧。那这封情书呢，是伤胆，挫败嘛，对不对？那如果呢，我想说我要送他什么礼物才好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情书要怎么写？要写一半又揉掉，然后再想，再写，再揉。那伤脾，就是不行动，光想，伤脾。信写得好，那代表你心力强，对不对？感知力好，表现力好。所以这是一封情书，一个坠入情网，你有各脏的不同方向可以伤。啊，但是呢，你想太多了，都没什么行动力啊，那你的这个消化就是差一点。那能够差到多多呢？这个东西脾的角度，我们明天说不定讲到太阴湿土之气的时候再来继续说也没关系。那至于胃，刚刚讲了伤胃经的话，大概是以焦虑为主的。可是这个东西都是混杂型的，因为我刚刚讲膀胱经是压力，对不对？那你今天说我心情啊好纠结，有多少压力，有多少焦虑啊？自己分吧。因为如果你的压力多一点，伤膀胱经多一点的话，你那个压力，对不对？你会说最近压力真大，是真多真烦。如果我看你是这样子，我说啊、哦、膀胱经受伤，压力大，真多真烦，哎呀啊、哦、那胃经受伤，对不对？你还有点姿势可以给我吗？我是觉得什么东西啊，我绝不告诉你我是神医，但是我是一个偷工减料到极点的医。就比如说你跟我讲什么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就因为今天多学了一招，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讲你什么不舒服，我还可以说你想象你的心脏是个跳彩带舞的小女孩啊，彩带什么人啊，对，我还就是我总可以找到那个最神力的点，你懂我意思吗？就像是人家说什么什么啊，我的这个到底哪里不好，我就觉得不要把脉嘛，你先说看你诉苦的时候你摸哪儿，对不对？你是摸到膀胱经上还是摸到胃上，是不是？我可以先来这样子。或者像有人说找我看病，我就说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神医啊。结果他跟我讲，他说我最近又觉得喉咙塞塞的啊，那挺感觉喉咙塞塞。然后他说：“你我说咳嗽不好，是怎么咳呀？”他说：“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有情绪冲上来，你又忍着吞下去。《伤寒论》说这叫半夏厚朴汤症啊。好了，你有个药可以吃了。然后他还继续讲，他说：‘其实啊，你也不能说情绪郁结啊，活在世上呢，谁不无奈呢？对不对？哎，这一叹很好，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送本叫斯逆散啊，这个药吃了。啊，他就说那。”哦，对，那你说我这个肝气郁结，那也没办法，我最近啊，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啊，我心里头很多情欲没有地方发泄啊，脏躁悲伤欲哭啊，时欠身啊，对不对？相如神灵所作，那你不是女人，不必发泄斯底里，甘麦大枣汤，因为你内脏得不到滋润，很干燥。他说对呀、啊、对呀、啊，我好燥啊。然后我就继续讲啊，他就说我接下来怎么样？最近吃的少，我说小健身汤。然后他就不别讲，不用了不用了，我走了。他说你刚刚已经说了三个汤了，不是？我已经排满了，第四个汤别讲，你讲完我也吃不下去了，就走了。所以神医看病是这样的，你先吐什么我先治什么。我根本不需要去用力搞你，对不对？反正每个人都千疮百孔的，随便补你三个坑一丝一丝行了，看你先吐什么花招来嘛，是不是？那就这些相度，你这个五行符嘛，有一个概念，对不对？随便抓一抓，随便抓一抓，就像个算命仙一样， 就顺着人家意思掰一掰，他听了也舒爽，是不是？大概就这样，无人声无风无浪的。那你说我是不是一定能把他医好呢？我跟你讲，不一定。如果他什么厥阴缩木之气已经全破了，我看他药吃下去，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我好歹吃不坏他嘛。就你会有吃好一点吗？没吃再打回原形吗？那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真正的本是我们的这颗心，对不对？真正的本在于我们跟身体能不能透过身体的感觉去探寻到我们灵魂的声音，是不是？就是这是一个更要紧的事情，而这更要紧的事情，连我自己都觉得做不好，我也别想叫人家做得好，反正就是大家随缘，就是说的要说什么我说一说，但是实际上很多事我都觉得不是我影响力范围内的事儿啊，多讲了明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这个精气呢，肺，我们中国人说肺的这个原点啊，其实精气的非常清楚的那个魄力的力量是在大肠，而如果你说什么东西伤大肠的话，伤大肠的那个情志啊，你可以叫做顽固，也可以叫做无奈，这个有一点难解释啊，但是我硬的解释看看，因为这是今天最后几句话。什么叫做顽固等于无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啊，即使是这颗心，一个构成我们的自我的很多很多个信念，我们的自我是很多信念形成的，这样同学能理解吗？就是我会认为人应该要早早睡觉，所以我就会最督促自己早早睡觉，那没有这样的一条信念的人，他可能睡晚一点他也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是人是信念，人的自我是信念构成的，而一个健康的自我是一个能够新陈代谢的自我。就比如说这个人一直以来他相信吃很多水果对身体好，那有一天呢，看了中医把个脉，人家说你生冷东西吃太多，你体质都寒了，所以你水果少吃点，那他就说哦，原来吃水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健康，那好好好，我就别再相信水果是那种万灵丹补药了，那我就从此以后水果吃少一点。那不是原来有一个吃很多水果对身体好的信念，现在我就把它拿掉了吗？这就是我已经有，我这个人有能力拿掉一个属于我原来原本的信念，把这个信念用魄力代谢掉排掉，然后换一个新的信念，就是我吃水果不见得对身体好，我要重新去观察这件事，对不对？就是人的自我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一个人如果他的自我是没有新陈代谢的能力的，像我们台湾很多这个太太们啊，就是吃水果吃到已经是肠胃被冷气塞住，完全就是阳明风冷骨气不行的那个无助于汤症的便秘了，他还是觉得我一定是水果吃的不够，继续塞苹果，继续塞麻辣，那讲不过他哎，就是他的那个信念已经僵住了，他没有办法代谢信念了，所以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改变的机会了。那失去了从革之力的人，你要说这叫顽固还是叫无奈啊？他没有改变的机会了，所以都是，对不对？既是无奈也是顽固，这是伤大肠的那个魄力的情志。哎，秉忠你说话呀，你不要去光皱眉头。 没有没有太懂。 嗯？ 你太觉得那个没机会，所以无奈跟这个是同一回事。 就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这个大肠里面的那个魄力的话，他会觉得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因为我可以改变，所以我的命运一定可以改变，他就不无奈了。那如果一个人是极端顽固的人，他反正我到死就是这种人，那他当然很无奈了，因为他没有改变他人生的机会了，就任何不高兴都只能就停在这个状态，就是灵魂的便秘导致无奈的感觉。灵魂的便秘叫顽固，那感受叫无奈，这样听得懂吗？那至于说肺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脏，但是这个悲哀的情绪啊，因为肺这个脏在六气里面是土气，在五行里面是金气，对不对？所以你要想的是 脾胃的那个脾的气啊，土气跟大肠的精气有那么一点交叉，就是交融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中国人定义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悲伤的悲，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支持我，我和这个世界有一种疏离感，然后我觉得得不到大家的肯定跟支持，然后我还要想我好可怜，就是要形成一个自怜自爱的心情结构，那这个就是伤肺的这个我们说悲这个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你看这个纯粹的精气是看大肠那个腑比较清晰，那肺的话就已经在气上面是混合型了。那所以我觉得讲这些五行的能量跟人的这个身体的关系，就是说为什么要讲，我觉得我的台湾的助教尹莹他说一个话，我觉得算得上是蛮中肯的，就是他说药是要会开，可是你如果能够反省，能够调理，能够对自己的经络，对自己的脏腑道歉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可以很省药。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坏到这个程度，那个硬体已经具象化了这么多病了，它当然还是用药修比较有点感觉。可是你不反省的人，你开药就是这样的，好一点儿掉下来，好一点儿又掉下来。像我最近有一个助教，这个医术是很好的一个助教，他说我上次有同学问问题问到甲状腺肿，我说甲状腺肿的话，他如果我们用的是那个什么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有效的话，那你得教他学会不紧张啊。他说我后来就是开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他就特有效，可是呢他很快又回去过他的生活，继续去紧张了，所以就不好又好又不好，好又好又不好，最后我烦了不依了。就是不是药没效，而是人把它拖回来，对不对？那如果一个甲状腺肿，你开对的药，而且开下去的感觉不是没效，是神效，但是你开药的人都感觉到那个对方的心跟你在拔河，那你这个药开下来不是很挫败吗？那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行内人的世界，就是说我一面找到这个病在哪里，我可以开药。那我们家尹莹就说，就同样这个病，我有反省的话三天好，我不反省光吃药的话两个礼拜好，那你要选哪一边？是不是就是你的心能够帮助他疗愈，那药又顺顺的能够一起帮上忙的话，我相信这个在疗愈上面是比较可贵的。但是这有没有到达我心目中的终极疗愈呢？我觉得并没有。对，但是能这样子，不是已经比这个就是拿中医去耗勇斗狠要好了吗？你知道什么叫拿中医去耗勇斗狠？就我学中医，我有一个雄心大志，我要攻克所有的癌症，对不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医术是行的，就是每天要打那些疾病。那我常常说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对不对？像我们刚刚这个十二经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就算缺个两个三个，我也就讲那么一轮了，对不对？就是你的乳癌只是在提醒你，你在恨人，或者说你太焦虑了，这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已，它不是敌人。因为如果我就讲，如果你有一天学会伤寒论，就是你开始学了中医，你的心的我们的心的状态的具象化一定会更明显。因为你当你能够听这个你的身体的声音的时候，它更努力的要告诉你，你的病是越学越多的。因为原来可以在里面，在你的能量的身体堆很多年的，你给它一个出口的话，反而更多病。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中医是一个对话的空间，一个对话的空间。但是重要的是，你得到了这个对话之后，你要怎么做？首先是，就像这个年头啊，大家很讲究能量医学。能量医学的话，如果用中医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有病啊，很重的病，我帮他把脉，我可能会传到他的病气，我也不舒服了，这听说过吧？那可是呢，你说你别把脉，所以呢，他们那个能量医学的领域有用那个什么电磁针啊，去量人的经络，对不对？想说我们用机器来量，对不对？也不总不会传病气了吧？结果照传，就是帮人用机器测经络的护士，一个个也跟着病的。然后他们后来呢，就我们再安稳一点，我们都不要摄入这个疗愈了。我用那个什么，他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灵摆，就是一个球球挂的线，然后看它怎么转，然后来说你的这个病好不好。 然后结果呢，用这个球球转的那个有一种特殊的灵摆，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刻度啊调到量特别邪恶的能量还是什么东西，发明那个灵摆去测这个什么这个地方场好不好，气场好不好，那个人是死于同时是三种癌症。就是很多鬼门你还真别开，看见了麻烦不断。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善意的庙宇，而不是一个乱开这个阴间之门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你到了这个时代是不能不谈。简单来说啊，我已经快讲完了啊，就没要拖着你不放人了。就是我们这最近这20年在西医的世界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最近这20年无论西药如何的努力发展，就是开发了很多新药，可是能够上市的西药却越来越少，因为通不过一个叫做空白测试的东西。就是说啊，你一个药要上市前，你总得证明它有效，对，第一个是动物实验证明它毒不死你，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空白测验，测验它有没有效。那空白测验的具体内容就是给一堆病人，不告诉他们他们吃的是这个药还是不是这个药，有一人吃的其实是糖果之类的安慰剂，对不对？就在病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告诉他你吃的是吃特效药，然后呢看这个病人吃了药之后反应是不是，来决定这个药有没有上市的价值。如果这个药吃下去效果跟白开水一样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结果呢，这20年太多的西药不能上市的理由是因为打不过安慰剂的那个对照组。就是说这20年30年呢，我们地球的人的那个心灵的那个影响的那个场啊一直在扩大。就是本来这个药有效没效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可是现在是那个病人只要被你骗到相信这个药有效它就开始有效。就是心念影响肉体的这个现象化的部分实在是太诅咒了。我认为过了2012年可能还会往一个更奇妙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十几年我们大家忽然开始重视起中医，是一个很属于自然的现象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跟自己的身心沟通的对话场域现在是非常集中在中医看到的这一块世界。那希望有一天像，但是呢我在这个中医的世界里面爬到今天，对不对？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属于黄庭经里面的那个东西，就说不定在下一个世代的人类，我们还可以摸到一个更好更温柔更慈悲的疗愈的能量。只是我们现在就还处在这个很多话没有讲清楚的一个身体的疾病场域的这样一个对话空间。那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我希望我把中医啊，或者推广中医，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议题当做说一生的置业。我只是觉得希望我们能够透过现在我们特别能够去碰到的这一个对话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就是他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就大概这样的感觉。所以同学，我不要随便就赶你们回家，有没有什么想要问问题的，我们现在赶快先把问题问完了我们再放人。一片沉默，还是回家想一想。 我问你个， 是 我有一困惑，就是您刚才讲就是伤寒论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用一种城市化的治病，是用一种城市化的方式在治病。那伤寒论不是是女人的这种以女人的思维方式来去写的一本书吗？但如果城市化的这种模式是男人的思维方式的话，这不有点矛盾吗？ 哦，对，这是一个都存在的事情。就是中医的医理啊，黄帝内经跟伤寒论目前为止是处在一个交情不好的状态。因为黄帝内经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书写的一本医书，而伤寒论它却是一个女性书写的医书，这是他们交情不好的理由。可是呢，伤寒论的本质，如果你看那个《苦行诀》的话，就会知道它本质上是《黄帝内经》分出来的。也就是说，《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一个理论系统，这个属于男人的理论系统。那张仲景呢，他为了要把它变成一本能够教会人医术的书，所以张仲景的写作方式是女人的写作方式。那女人的写作方式就是说，我跟你不必讲道理， 就是告诉你有一个病人来了，他今天背拿的是多昂贵的名牌包啊，这故事细节越多越好，女人能接受。就是你讲一个医理啊，那个病人真实的故事，不真实的不行吗？真实的故事越细节越丰富的女人学医学得越快，这是我十年来教学经验，就是清楚的那个真实的细节越多。所以你知道《黄帝内经》的教学能力是教男人的头脑用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什么阴啊阳啊虚啊实啊怎么样怎么样，什么肝风上逆啊所以头昏啊什么的，这是《黄帝内经》的说法。可是《伤寒论》的话就会说，如果我们是学伤寒的人，我们的整个诊疗过程就是说，好比说你头昏，对不对？你说我晕眩，好，那我就问你说晕眩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坐着比较不晕，而站起来比较晕吗？他如果说是的话，就说哦，这个可能是脾胃有痰饮的苓桂竹甘汤症。那我问说，如果他说，可是我坐在那儿、躺在那儿都觉得天旋地转，那就是脑血管有死水啊，抽脑血管的痰饮的那是泽泻汤。然后呢，如果这个人他呢说，我跟你讲，我虽然躺在这儿也天旋地转，可是我呢闭起眼睛好一点，张开眼睛难过一点，那就是还脑虚啊，要加一点补脑的药。就是他的伤寒论在决定你开药的每一个不同点，都是病人主观的身体感受，而不是医生这一边脑海中盘旋的医理。这样能听得懂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系统。所以我一直觉得女人学伤寒论厉害的地方，就她可以完完全全不懂医理变成神医，而这些事情男人非常难做到。男人会不断的那个眼睛哦，就像急得要死的小老鼠一样，男人会不断在头脑里面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男人的头脑不能容许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就是伤寒论，女人的话不知道有什么关系，这样这样就是吃这个这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女性学习跟男性学习的不一样的点。就我们男人呢，不得到一个答案就不能安心了。 但是他背后肯定还藏着一些。 对，那这个东西呢，是礼拜三、礼拜六我要在文波姐里面讲的东西。就是我们虽然学习伤寒论是从辩证下手，但是辩证这每一个不同的证背后是有病机的逻辑存在的。可是你不能先去想病机。因为如果你在中医的这个海洋里面，我说同一个晕眩啊，你要想病机的话，先跳出来的一定是《黄帝内经》那句“珠峰吊眩皆属于肝”，对不对？结果呢，所有好用的方都在那个完全不讲病机的《伤寒论》那边，而《伤寒论》那边那样一连串下来，没有一个是珠峰吊眩皆属于肝，对不对？这是一个你临床上指导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说文波姐那边我想要做的主题是如何用对的方法让伤寒论能够帮助医者回到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诚实的所谓的自我规训的这个能力，就是用这本书来帮助我医术好起来。好，这是我下一个那个在别的地方要做的主题，我认为我心目中的重点在这里。就你不要说这本伤寒论我这样读那样读，越读医术越烂啊，对不对？你要我不说伤寒论是伟大的圣经，绝不是，什么内心里面充满了真理也绝不是，但是你用的对的话，它可以把你医术真的拉拔起来，而且顺便医理也会想通，就是这个用途在这个地方，就它是教科书不是圣经，就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尹姐，我这样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它其实是男人写的一本女人容易读懂的书，所以它兼顾了。 对，就是他一直是希望能够给一个就是比较是平民百姓去直接使用的。而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吊诡的一件事啊，就是后代有一个人用伤寒论的书写方法写了一本书叫温病条辨，可是温病条辨跟伤寒论在本质上的不同啊，就是伤寒论是张仲景真的有那些实际的故事所以写出那些条文，那温病条辨是为了他男人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医理，所以他就捏造一个故事形成一个条文。温病条辨的医理不见得是错的，可是他的故事是掰的，所以他你以为他是一本跟伤寒论一样的书，其实他不一样，所以他整个学习方法不一样。 你要把他所有的故事都看作是像什么金木水火土那个象征物，然后直接去理解文明条件里面的义理的部分，因为他的性别基调很奇怪。简单来讲，就是黄帝内心是个男人，我知道；伤寒论是个女人，我知道；文明条件就是我心目中常年的人妖，真的是这种感觉哦。就文明条件的能量性别非常的诡异，因为它有一个假扮的部分。但是不是说这本书伊里就是错的，不是，而是你必须理解他是内经那一边的，是一个假扮女人的男人，他要讲的是他的伊里，不是他的实际的临床故事，这样子。因为人对这种事情是有感觉的。啊，好，还有没有人要说要问一些什么，或者为了明天做一点点菜的工作都可以。 那您在那个厚朴讲的那个五行生克的话，感觉好像没有讲太全。能不能在就是他顺生逆生正克倒克那个能不能在明天详细讲？ 好，那那个是临床上的话题，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明天早上就先来处理这个议题好了。好，谢谢。还有没有？ 嗯，可以向您请教两个，就是关于临床病例的问题。 啊，您说。 有一个病人大概是70岁，然后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得过那种伤寒，就是说是高烧不退。当时就是可能是找个大夫看过，看完以后稍的有点退，但是他的感觉是就是到膝盖以下没有好，就膝盖以下他的那个感觉是跟季节是相反的，就是冬天他会觉得发热，但是夏天他会觉得凉。然后他这个病后面还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说只要运动的多一点或者说吃饭以后他都会出大汗，而且这个病他维持了几十年。之前曾有人就是说提过说用白虎汤，我们也试过，但是用白虎汤效果好像不是太理想。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病。 这个病啊，它的脚腿以下的季节感是相反的，对不对？ 对，就是它在夏天该出汗的时候，它倒是觉得发凉，但是它到了冬天应该觉得凉的时候，它反倒觉得两个膝盖以下它就觉得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关键它这个出汗的问题，因为他就好像从这个病开始就一直在，只要是运动稍微多一点，或者说刚吃完饭，都会出很多汗，不分就是这种春夏秋冬跟没有关系，不是说只有夏天出汗，但是冬天一样的这样。 那他那个小的时候啊，那场病啊是怎么医好的？就是我有点想要知道那个过去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弄坏的。 因为那个病人只是跟我们说是之前是发烧，他管的就是说叫得伤寒病。然后也是找中医大夫嘛，但是中医大夫当时给他用完药之后，烧的确是退了，因为我们也时间太久了，他这得差不多得是差不多15几年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又感觉这个病就没好全就好，就是一个尾巴。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子。 我自己里边啊，我当然这答案是非常之不肯定啊，因为我如果见到人，我说不定还要把个脉或怎么样啊，所以不敢讲大话。就是如果是里面有那个很旧很旧的淤积的热没有散干净的话，那有可能是用小柴胡加生石膏汤啊去抽拔那个还淤积在那里的热毒热邪。但是只能说如果是里面有淤积的热没有散的话，那另外如果是有当初在大病之后的淤血留下来的那个传导不良的问题，那是不是3个月的大黄蛰虫丸也有可能是用得上的？那另外就是，他本身的那个上半身的那个吃了饭就出大汗的那个体质啊，其实对我来讲还是非常明显的属于桂枝症，就是到底是偶尔一阵汗的桂枝汤呢，还是阳虚自汗的桂枝加附子汤呢？就是你无论如何这个病啊，因为你晓得我这个人啊非常之奸猾。就是我开药绝不先往哪个地方开，就是我看你这么容易出大汗，我一定先开桂枝加附子汤去探一探，如果他那个淤塞的地方顺便附子就冲开了那没事儿。那如果我桂枝加附子汤，就是我用那个基本盘的打法，因为人很容易出汗很容易自汗，那一定是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那吃完的饭就容易出汗，我们伤寒论是桂枝加桂汤，就桂枝汤里面的菜点肉桂，所以我就桂枝加肉桂附子汤，我先这么开，然后我看他的反应，我再来悠悠闲闲的等下一步他的身体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那再是不行的话， 你才会考虑到你如何用一个大方子去挂什么羚羊角的粉末什么的，让它重建它的气场。就是我的策略会是这样子，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我不会要求自己。我就我觉得用伤寒论来，伤寒论的立场来保护我的话，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是可以把病医完的。就我不用去想通那么多事，就是先有的症先抓了玩玩看，然后一步一步推过去，这样子。那我现在不知道真相，我也可以不必知道真相，先把有的症状抓过来处理一轮，然后再往后看。 你还是想就是先贵之家贵先看一下。 贵之家贵家父子。两个都是有的，然后看他那个药怎么被他的身体杠住挡住，再往下走。然后还有你说第二个， 第二个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大，或者说你那个明天也可以，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就是说糖尿病特别多见，但是我不知道从伤寒论的角度，糖尿病这个病。 啊，绝一风木之气破掉，讲完了。 那乙肝呢？ 乙肝啊。乙肝倒是简单，因为乙肝的这个带源会不会恶化，对不对？完全是五行生克里面所谓肝阳虚克脾阳虚的那个问题。所以乙肝的带源者呀，治起来真是不难搞，你就找到他呀，脾胃怎么样的虚损，或者是理中汤，或者是香砂六君子汤，或者是什么森林白术散，就只管看到脾胃。因为乙肝跟 C 肝啊、哦，一个是肝阳虚的肝炎病毒，一个是肝阴虚的肝炎病毒。所以呢，你先直补他脾胃，看他脾胃吃什么补药是最舒服的，就一路开一路开。然后呢，再等到他脾胃补好了以后啊，他的肝阳也会上来，因为这是明天一早要讲的那个什么肝阳虚克成脾阳虚的那个问题。然后他肝阳上来的时候，你会找到他有哪个地方肝气郁结生肝火的状态，你才稍微帮他加一点疏肝的药，让他继续能够吃得舒服，然后呢脾胃也舒服，肝气郁结也治得很舒服的时候，你再加进几味药。那个药的基本结构呢，就是这个金匮要略啊里面的那个消食烦食散，就是在你整个药的结构都很漂亮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消食烦食，它的那个病毒量就下去了，就这样。先补脾胃之阳，不要补上火，是补得漂漂亮亮的。乙肝不好不难搞，但是你要漂漂亮亮，就是说啊，如果说很寒的理中汤症，你就不要拿那个什么四君子汤跟它温吞吞的玩。那有很多的痰饮积聚，你就好好一些理平曲、理脾底饮的药，就要开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不要在那边卡在理中汤把它干烧，你懂我意思？就是脾调理脾胃之阳的药开得越漂亮，越能够关键性的主导那乙肝的治愈率。那还有没有？那这个因为糖尿病的问题，对不对？你真的要从《黄帝内经》那边的医理讲的话，我还要问这个是什么？桂枝加龙骨牡蛎、柴胡龙骨牡蛎，它那个焦虑型的那个自律神经型的糖尿病啊，还是自体免疫力攻击胰岛细胞的厥阴病糖尿病？这其实不完全一样。可是临床呢，因为不管是你哪一边的人，他其实来了之后，你从头摸到尾都是一个肾气完症，所以呢，开药倒也不用细分了，医理也可以甭讲了，有症就对症下药吧。可是呢，人的身体系统会有自己的免疫力攻击自己的胰岛细胞的问题的话，那又回到厥阴病的问题了，是不是？那所以就是原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心理毛病已经传染到祖国来了。本来以为厥阴病是我们台湾人的专利呢，原来到处都有人啊，是这样子。所以糖尿病它一定是节节升高的，就是说，如果以我的立场，对不对？当我们这个社会的心理结构，开始像我说的这个厥阴风木之气破灭啊，我叫它修道病。那徐哥哥就说了一句话，徐哥哥说，我在那边讲完了，他就跟他的同学说，林春浩都觉得很心里很有感觉，觉得他这一句话讲到重点。他说，谭先生说的这个修行病是什么呢？就是装逼的病。对，我觉得徐哥哥说的非常漂亮。 但是这个范围太广泛了，因为现在您知道，就是我认识有专门做胰岛素厂家嘛，他们管这个糖尿病胰岛素这个叫朝阳产业。 嗯。 就是如日正在上升嘛。 对，因为它增长速度超过想象。 对，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做伤寒的研究的话，我非常非常看重厥阴病，可是我看前一个世代的伤寒大家的著作，像是刘杜周老教授或者胡锡树老教授他们的著作，他们的那个年代是不太会遇得到厥阴病的，就他们就大陆的那个老中医开始看到厥阴病的那个转折点是，比如说江尔逊老中医或者陈朝祖老中医开始那个地方，他们的人生经验里面开始遇到厥阴病的患者。那在之前的年代，是不是你们大陆人说的什么打砸枪的年代？ 枪 啊，打砸枪，那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年代哦，厥阴病心理学没有成型，就他的心理框架没成型。就是说，就是厥阴病要成型，一定要需要一个就是所谓的伪善、半好人。那你们那个从前的年代啊，不太伪善，身体很好。因为你要明天听我吐苦水，我还有苦水可以吐。就算我长那么大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又怎么样，厥阴又裂掉了。因为我是伪善专家呀，是不是？就什么假我都会来啊。所以就是明天再说。好。还有没有人要说什么？ 那个，其实我上次听完了您讲的之后的话，您不是说其实那个潜在意识会给自己的身体一些信号吗？包括梦啊什么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收到的情书都是我看不懂的情书，特郁闷。 我跟你讲， 非常郁闷。 你的郁闷有我陪你。我之所以今天在那边叨叨念念、自我自爱自怜的抱怨，就是因为我在这一行，我算得上是讲难听点佼佼者了。我也一天到晚觉得我听不懂，真的是这样。对，我跟你讲，我会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以我们中国人任何一个易道的基本修养，都是回到一句话：重练基本功。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觉得我对我自己潜在意识给我的讯息，透过这个身体这奇奇怪怪的病，让我药也开来开去，然后觉得它还是不好，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反省也觉得好像没有反省到重点，它没有改善。如果是这样的话，道家的世界一定是回到重练基本功这句话，就是我开始回家拿一件一件衣服放在胸口，这件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丢掉，就是我重新把气听法再从最基本的地方练一遍。然后我平常吃饭聊天的朋友，有没有人我跟他们相处已经不开心了，还跟他们吃这顿饭？就是把回头把气听法从一用半年的时间再重练一轮，那个感觉就会开始清晰。我每次都遇到同样的瓶颈，我都要重练基本功。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个什么口诀，你就从此看听得懂你的梦了？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要去先学会对身体诚实，身体才会开始对你愿意讲话。不然的话，有太多没有能做而没有做到的那些点，会挡住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那这个话，我相信绝不是在劝你。我回家也要开始再把衣服全部拿出来放在胸口过一遍，因为我最近也觉得我都听不清楚。还有没有？所以我今天什么帮《怦然心动人生整理法》这本书做促销。其实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啊，我这人一向是看眼泪不多的人，可是有一本书我是每次看完一遍就哭一遍。但是我就觉得学中医这本书不是中医领域的书，那本书在我们台湾叫做《健康之道》，有人听过这书吗？就是《健康之道》这本书啊，是所谓的赛斯书系列的东西。就是有一个美国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的通灵人，叫做 Jane Roberts。那这位 Jane Roberts 呢，她通灵的时候，她就有一个叫做自称赛斯的 Seth 的灵魂，透过她来说一些灵魂的世界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这个健康之道这本书啊，是这个 Jane 他自己一身都是病，然后在住院期间，然后赛斯在用他的那个通灵的那个状态啊，告诉他他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好起来，可是直到最后 Jane 都没有好起来，然后他死在医院里面。就是这件事情在所谓的通灵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污点的世界，就是你是上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几个通灵人，然后你的那个灵又说的话是那么了不起的话，结果你这个所谓开悟的人居然连自己都救不了，死得那么惨，这不是一个很污点的书吗？可是我看这个健康之道这本书啊，《The Way Toward Health》这本书，其实我是还有很重很重的同理心，就是我看到那个 Jane 怎么死的，我就觉得哪一天我也是这么死的。就是你知道，跟你把这些心理上面的坏结构啊什么都修理干净了，那是有距离的。就是 Jane 到最后，他都还不能够学会原谅自己的一些负面信念，而我觉得我跟 Jane 是分享同样的问题。就这本书对我来讲，如果就是得到一个奇迹式的疗愈，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是不感动的。可是这本书真的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难处，那个难处就是说，你明晓得负面的信念、自己打自己的行为模式会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可是你已经在某个地方，你已经很疲倦了，改不动了，只好就继续让它坏掉了。但这书如果要我讲心得的话，又会占用我们这课还蛮多的主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明天的最后的最后啊，最后我们再回到黄芩汀，看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所谓女性的包容体贴的疗愈力的这个点。如果还是得不到的话，说不定最后的最后我会讨论到健康之道里面的一些议题这样。但是在健康类的书里面，健康之道是我个人有生以来 读过的最感动的一本，而这本书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失败作，因为它的作者本人并没有得到疗愈。这样讲是不是让人有点错愕？ 这个跟病了是一回事。 对，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那秉忠这书大陆有的买吗？我现在已经进入闲聊了，已经下课了，就是大家可以走啊。就是怎么样？你觉得什么淘宝网还是啥的？ 淘宝还没走，国内书店好像。 我就觉得，我不晓得我们这边同学之间是不是彼此之间呢有一个朋友关系，或者是比较亲。不然的话，谁来台湾就抱一堆回来吧。对， 你觉得淘宝可能简单一点， 因为健康之道就蛮厚一本的，而且里面的就是内容也不矜持，因为一个人在垂死状态下写的书能多矜持？对，但是这本书真的是我可能可以说是每年看一遍吧，每年哭一场，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哎呀。他这些问题我身上也有，然后我又多过了一年了，结果我还是没解决。好， 不要不要看。 别看，我就是提醒自己一下嘛，是不是？ 淘宝上 有。啊。多少钱啊？ 100多块。 一百多块不算贵了，我们台湾买只要100多块。 那个电子版。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先散了？因为这样讲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也蛮累的吧？不是，那就先散了啊！那明天早上再见。